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议长崔振洙2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靖矮的金正元帅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阐明的新的自主统一路线和方针，是旨在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毒辣的挑战，开创民族的自主命运和统一繁荣的辉煌未来的不朽鼓舞性旗帜，是对当前北南关系方面的原则性而实践性问题做出了完美无缺的解答的纲领性指针。如果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齐心拥护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卓越的统一方略，奋起投入全民族性统一爱国运动，就能够克服任何最严重的挑战和逆境，打开祖国统一的康庄大道，也能够为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划时代的新局面。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将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卓越领导，为贯彻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路线和方针，而站在统一爱国队伍的前头，大力展开斗争，来在3000里疆土上一定建成一个让全世界都羡慕的享有尊严繁荣的统一强国。